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Twenty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阿生啊，我仲记得呢上个礼拜嘅时候，咁我哋有讲过啦，即係Sony 啊、PlayStation 有啲嘅新动向啊，就係话即係江湖传闻啊，如果会有呢一个嘅即係 PS5 嘅话呢，咁就可能会即係增加一个功能，就係呢一个即係向下兼容啊，意思即係话新一代嘅 PlayStation 呢可以玩返即係以往嘅旧有嘅机体嘅一啲嘅作品，因为你知而家 PlayStation 系玩唔到㗎嘛。咁当时我讲就係话哇如果有梗係好啦，咁但係问题就係即係之前啊听返 Sony 嗰边讲从来都冇承认过，甚至乎呢即係嗰时候表明过呢，就听过一啲报道讲啊，就话未有计划就係会出新嘅即係机体咁样嘅。咁但係呢喺冇耐之后啊，咁又竟然俾我睄到啊，就好似话有消息讲咧，话时间真系到咯、哦。因为最近咧 ，Sony 嘅社长啦，吉田宪一郎咧，咁佢接受呢个英国金融时报访问嘅时候咧，表态话，即系 PS4 嘅后继机啊，亦即系我哋习惯称呼嘅 PS5 咧，好似系已经嘅一个嘅进行式嚟嘅、哦，咁样样。咁即系佢嗰阵时候嘅说法就系咁讲啦。佢话喺呢个时间点咧，佢话。可以讲嘅就係次世代嘅硬体呢似乎係有必要啦咁样。咁即係呢，虽然佢就冇讲话新一代嘅即係主机就係叫做 PS5 啦，但係似乎即係 PS4 呢都已经係进入咗呢个后半段嘅周期㗎喇喎。 係咁，不过呢就都佢讲得小心嘅，因为我估就首先唔会即係打死咗 PS4 个后路先啦、因为嚟緊仲有好多大作啊，仲有好多嘅作品都系会出啦，咁同埋咧根本咧就嗰部机咧其实未用尽嘅、即系有多功能啊等等啦，有多游戏仍然系非常之有余下咧可以喺 PS4 上面玩啦。咁我估相信咧佢即系冇正式讲话，即系下一部机几时出嘅时候咧，其实都仲有个时间点咧系 PS4 系嘅，会继续应该有一段时间可以玩落去咁样。 系因为通常我哋成日都讲话进行式啫，咁但系佢个进行式咧可能短短嘅都要几年嘅时间，咁所以即系我谂 PS4 仲有好一段日子会陪大家一齐行嘅，就纵然即系好啦 ，PS5 或者系新世代嘅即系机体出咗都好啦，咁但系 PS4 都依然喺度噶嘛，你知好多时候都系噶嘛，即系好耐之后咧，先至忽然之间就话哦，可能而家讲翻啦，唔知 PS2 定 PS3 咧，先至话咁嘅停产啊，跟住啲游戏先至停止唔再出。如果唔系，都仲有一班旧嘅即系机迷咧，都仲系会玩翻旧嘅机体咁样样噶嘛。 系咁，同埋佢就冇讲到底即系下一部机叫咩名嘅，即系我哋就梗系一厢情愿觉得嘅，咁你 PS1、2、3、4都有啦，咁应该叫 5 啦。咁唔知会唔会系有唔同啦？因为似乎咧游戏机个方向咧就唔单止净系而家家用嘅嗰啲机咁简单啦。因为你见到之前譬如 Google 啊，譬如另外一啲对手咧，都开始似乎系对呢 streaming 嘅嘢，即系串流嘅技术咧，都几有兴趣嘅。咁所以嚟紧新机会唔会向呢个方向走咧？咁大家咧都可以即系拭目以待一下啦。 都唔出奇 嘅，我估呢个都起码系1年2年嘅事。就唔会咁急啦。 系啊，即系都唔出奇啊。点解咁讲咧？因为而家大家即系想象啊，家用嘅游戏机咧，都系有个既定框架。即系例如系咩咧？就首先系可能有个碟槽啊，或者一个卡槽啊，咁就系俾你摆游戏噶啦。咁但系大家都知啊，而家你基本上要玩游戏嘅话，佢都多个选择，就系你可以基本上喺嗰个嘅 server 嗰度咧直接下载噶啦。咁所以新世代嗰个嘅游戏机系唔系仲沿用？ 用翻我哋以往有嘅框架，定系再即系向下一步进发咧，真系不得而知嘅。咁但系咧，亦都可以讲下啦，因为头先阿生有提过啊嘛，即系呢一个即系 Sony 嘅对手啊，咁其中一个就当然系微软啦吓。咁佢其实喺今年咧，即系 E3 嘅时候咧，都事先张扬噶啦。咁佢就话咧，微软 Xbox 咧将会针对下云端串流嘅游戏服务嘅。咁咧就原本话2019年嘅时候咧推出呢个叫做咧 Project X Cloud。咁我觉得呢一个都其实几有趣嘅。点解咧？因为佢而家咧就唔单单就系讲紧咧网上串流游戏咁简单，佢甚至乎系讲紧咧你基本上用手机啊都可以玩到 Xbox 嘅游戏。嗱咁当中当然有一啲嘅大作嚟咩 Gears of War 啊、对 Halo 啊或者系Forza Horizons 啊呢一啲咧，咁都基本上系一啲 Xbox 嘅大作嚟嘅。咁以往大家只系会喺家用游戏机玩到嘅话，而家喺手机都可以玩到。我真系越嚟越佩服咧，即系手游嘅市场啊！我记得咧嗰日即系之前同阿生有提过咧，就系讲开一啲移植到去手机嘅一啲嘅 游戏 啊嘛。咁啊，当中咧我哋有讲到一啲即系大家都可能以往可能喺家用机有玩过，例如 Life is Strange 啊咁样，我都即刻下载翻嚟玩。即系我想比对一下咧。即系同家用机相比的话，移植到落去手机之后会系点样样咧？跟唔跟得贴原作咧？定系一个好大嘅 downgrade 咧？咁样样，咁你真系佩服喎！而家嘅手机机能咧，基本上你要玩一啲讲紧嘅，可能系 PS3 啊、PS4 啊嗰啲嘅大作移植落去咧。都基本上是可以完全呈现到你玩家用机的时候那个游戏的流畅度啊画面质素，当然啦它画面一定是 downgrade 了的啦，但是接受到的程度有余添。 所以我估呢嚟緊过多几年呢，即是啲手机越来越劲嘅啫，只会咁加上个功能啦里面嘅 config 啦或者嗰个画面嘅质素啦，其实有我都有諗过会不会有一日其实大家都唔需要做一部家用机啦。即是只要你有一部可能是类似一部 iPad 咁物咁嘅 size 嘅物体，你既可以攞嚟通讯，即系继续 WhatsApp 啊，继续去同人哋倾偈，又同时间又可以攞嚟打机嘅时候，你谂下就好似 Xbox 或者即系其他以前嘅好多游戏机一样，佢都有一个功能就系、是、其实你可以随时随地就上网同人玩噶嘛。咁呢一啲嘅 function 嚟紧会唔会都系一个大趋向咧？加上你都话啦，而家吓玩游戏根本上就唔需要再入碟，唔需要个卡槽，唔需要个即系摆以前我哋细个插啲带落去嗰个位咧，基本上你只要 download。咗摆个 iCloud 或者摆你个云端或者摆你部机里边咧，就已经可以随时随地可以玩嘅啦。咁啊，过多几年，其实甚至乎 PS5 咧嚟紧会唔会都有呢方面嘅发展咧？我都几期待。其实嚟紧应该喺游戏机界都会因为即系科技嘅进步咧，系会有一个新嘅模式会出现啦。 我谂就真系要睇佢要揾一个即系定位咯，即系等同于曾几何时你喺街机咧，即系嗰啲机铺嗰度啊，嗰啲嘅游戏打从咧即系街霸或者你咩 Gundam Versus Gundam 啊、彎岸啊、即係頭文字 D 啊，各類唔同嘅遊戲，當你喺家用機都玩到嘅時候，就注定咩呢？注定就係喺街嗰啲機鋪咧，佢哋要打一個新嘅市場，有一個唔同嘅定位，所以佢要玩一啲咧你家用機玩唔到嘅遊戲啊。咁而我諗其實而家家用機同樣地都係面對同一個狀況，就係、是、當大家都係會玩手遊嘅時候，即係話家用機要有別於一般手遊遊戲嘅話，佢哋嘅定位係咩呢？咁其中一樣嘢我諗到嘅，當然就係話嗰個嘅畫質啦，呢個我諗即係首當其衝㗎啦。咁所以你見。尤其是即係歐美嗰邊嗰啲嘅機體啊，即係講緊嘅 PlayStation 啊、Xbox 呢一啲咧，就全部係走呢、這、一個即係好仔細嘅畫工啊、個畫面質素啊，即係同任記係真係幾唔同下噶嘛，係咁佢只會係越走越即係精嘅啫呢個方面，因為畢竟嗱頭先阿新有講過就係話，的確有好多遊戲可以移植到手機玩，咁甚至乎我相信即係而家都做到噶啦，就係、是、你喺嗰一個嘅手機入邊將個畫面截取出嚟，你放喺電視睇，你放喺電腦熒幕睇。你都可以玩到嗰个嘅游戏出嚟，咁即系大家已经唔系净系局限于就系话，咁你手机玩个画面细啊嘛，咁其实要放大佢好简单嘅啫，咁但系你放大咗画面唔等于嗰个画面嗰个嘅仔细度嘅质素系提升噶嘛，咁所以我相信咧呢一个都系一个叫做家用机同埋手游之间一个最大最大嘅分野位啦吓，咁其次之外亦都系讲紧嘅就系运算啦，毕竟你手机虽然的确而家都可以用一个叫做微小电脑咧嚟应。 用一部嘅手机㗎啦。咁、但係讲緊如果係太过要运算嘅游戏嘅话，始终手机佢都未必话真係处理得好快或者处理得晒。咁所以呢以目前嚟讲嗰个嘅状况嘅话呢，手机即係如果真係要去取代或者係挑战家用机嗰个嘅个位置嘅话，始终我都觉得唔係即係一段时间能够赶上嘅。咁再加上就係、的确有好多头先阿生有提过嘅，就係游戏呢都未完全发挥到啊而家次世代嗰啲嘅机体嘅机能。即係我哋成日都讲呢，尤其是你讲緊即係可能话 PlayStation 啊 Xbox 啊呢一类咁样嘅游戏机呢，某程度好似人类嘅大脑一般啊，即係我哋呢未开发到嗰个机体嗰个机能呢嘅全部嘅。咁因为基本上你游戏如果你要完完全全用得尽嗰啲嘅机能嘅话呢，某程度嚟讲你开发个成本可能都好大，同时之间亦都讲紧嘅就系话佢喺运算上面会唔会有好多问题出现呢？咁即系喺未将件事情搞到咁复杂之前，不如都系回归于简朴，即系佢做到佢要做嘅事情，能够将个画面进一步提升之后，再等其他技术慢慢成熟之后咧，你会见到有更加不一样嘅游戏出现咯。系 嗱，同埋咧，大家如果真系想即系预计下嚟紧 PS 5会几时出咧，其实可以睇翻往迹噶。嗱，如果你 PS 2嘅话咧，就2000年出噶吓，即系正系2000年嘅时候，哇，都原来十几年前啦。咁下一部 PS3 系几时咧？咁就睇翻咧，原来就2006年出嘅，咁即系隔咗6年嘅时间啦。咁六年之后，系咪就系 PS4 出咧就耐少少？因为呢个2006年出完呢个 PS3 之后咧，要去到2013年尾咧，七年后咧先至出呢个嘅 PS4 嘅。咁所以你都可以预计都系6年、7年，即、就、系、是、around 呢个时间咧。 即系可能2019、2020。 系啦，咁就会出一部新机。咁所以我谂大家等多一年啦，咁嗰个消息应该就会明朗好多，甚至乎一年后咧，可能已经见到 PS5 嗰个真样都唔定啊！ 转头翻嚟继续，乌鸦人杨乐生乐活玩家。 嗱，乌鸦人， 嗯， 即系我谂你打机经验都相当悠久啦，咁啊，即系同其他运动同埋项目一样嘅啫。其实我觉得，即系唔单止你同人比赛嘅时候或者同人对打嘅时候咧，系要有一个嘅实力，其实。呢、这个都系其次，我觉得最紧要有时咧系嗰个对于对手嘅尊唔尊重啊，即系讲紧其实即系结论就系一个基本嘅问题。 系啊，我谂即系唔单止系对手啊，有时候甚至乎连队友都系添啦。因为好似如果大家有玩开 MOBA 游戏啊，即系好似例如英雄联盟啊，或者系呢一个嘅即系传说对决啊、王者荣耀呢一啲咧。你又發現而家今時今日嘅遊戲嗰個嘅生態咧，同以往好唔同。以往咧，你玩嘅時候咧，你可能單機遊戲啦。咁就算你話可以同人打嘅，上網同人打嘅，即係舉例你踢 Winning 啊，踢 FIFA 咁樣樣，或者打 NBA 2K 打街霸咁樣樣，你係上網去幫你配對，揾個人一齊打。 你唔識佢，唔知佢喺邊度嚟嘅。 但你冇得同佢溝通噶嘛，即係基本上係冇噶嘛。咁但係而家我講緊嘅呢一類，好似例如話傳說啊、王者啊、LOL 呢一啲咧，你係可以打。字嘅，你可以打字咧，除咗俾自己队友睇之外咧， 全个 server 都睇到嘅。 全频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你自己嘅队同埋你嘅对手都可以睇到嘅。如果你要调教嘅话，好啦，咁、那个问题咧。原本就係佢呢一個嘅設定係想方便大家溝通，因為畢竟有時候你嘅配對你可能係即係一個人配另外四個你唔識嘅人一齊，咁你哋未必可以開到語音玩，咁有時候咧就可以打字咧就促進嗰個溝通，從而令到你喺嗰場遊戲嘅表現係表現得更加好嘅。咁但係咧就亦都引嚟一啲就好嘅即係令人啊即係受到傷害嘅舉動啦，可以係話，因為你畢竟一個遊戲即係總會有贏有輸，尤其是當你輸緊。嘅时候咧，你就会好自然就系喺度怨啦，一定系自己队入边某啲嘅队友啊，即系可能做出一啲嘅举动行为啊，令到自己好不满啊。咁于是乎就首先就可能叫做嘴炮啦，即系所谓嘴炮意思就系话用一啲嘅言语攻击你啦。所以你见喺某啲嘅游戏入边咧，佢有啲即系设定咗嘅快速嘅即系语音通话咧，就话咩不要嘴，认真打嗰啲咁样样咧。咁就系、是、原因就系话你哋与其喺度闹架，不如净系玩个游戏啦。咁你见到当中有一啲嘅即系留言，我曾经都睇过噶，即系佢见咧 你打得稍微唔好咧，佢甚至乎系一啲好人身攻击嘅说话都有。咁某程度咧，有啲系统其实系已经 filter 咗噶啦，即系基本上一啲太过即系粗鲁嘅字眼，例如话吓喺台湾呢个传说对决入边咧，即系。干大事个干字啊，系唔能够出到嚟嘅， 系因为可以变成粗口， 冇错啦。咁所以咧，佢系唔会俾你打出嚟，亦都系想避免呢个状况出现嘅。咁但系啊，呢一个系一个治标就唔治本嘅方法啦。因为除咗你系言语辱骂之外咧，甚至乎有好多举动咧系可以令人反感，例如系咩咧，就系恶意挂网啦，即系忽然之间一个可能线上面嘅游戏进行当中咧，你系选择退游又好啊，又或者企咗喺度唔喐又好啊，甚至乎有啲再恶意多啲嘅，就係、是、例如佢会係故意送人头啦，即係简单嚟讲就好似如果你用踢 winning 啊踢 FIFA 嚟做一个比喻嘅话，就係、是、不停射 个 波自己龙门嗰度係摆乌龙啦。咁当然你如果係单对单打嘅话，你影响到係自己啫。问题就係如果你想象当中嘅球员係有11个你唔識嘅人一齐打緊嘅时候，咁你嘅举动呢就会滋扰另外其余嘅队员啦嘛。咁就变到係令人相当之反感嘅。 係啦，点解会无端端讲所谓送人头呢？因为其实呢正当而家大家都可能会留意到，就是、英雄联盟一年一度嗰个世界大赛係打緊啦。咁但官方突然间宣布呢有几位出赛嘅选手以至教练呢，因为喺比赛之前呢喺韩国伺服器里面有啲负面嘅行为，咁被警告，甚至乎呢有啲係被罚款添啊。咁当中呢被罚款嘅四个选手同埋教练呢，咁话咩事呢，就係话佢哋喺游戏里面呢因为多次就係送头啦，即係令到自己故意死亡，咁呢啲嘅负面行为呢就被罚款。咁而且进一步就话呢，如果你再犯同样事情呢，唔排除进一步罚款啦，兼且有机会呢係禁赛处罚添啊。 係啊，都其实几犀利啊。今次呢我见到官方都几出手重，因为受警告嘅选手呢都几多下。咁啊甚至乎当中有四位啦嘅选手啊同埋教练呢因为情况较为严重啦。咁即係其中好似嚟自啊 Royale Never Give Up 啊咁嘅 Uzi 呢，咁佢就因为用人哋赠送啊，又或者係购买非本人嘅账号啦，而进行负面嘅行为啊，干扰队友同埋故意送人头呢，係被罚款$2,000。 即係$15啊，大家留意啊。 係啦，即係喂，唔系讲紧罚款你几廿蚊咁样，佢真系罚款嗰个嘅，即系罚款嘅额咧，都几夸张下。 即系我打个比喻就系你要掉十次垃圾落地，俾人捉咗十次， 冇错， 咁就同样价钱啦。 系啊，咁有啲时候咧，即系亦都见过，曾经以往就系、是、有一啲嘅选手啦，即系佢哋嗰个攻击性咧，即系唔系净系单单讲紧话局内打字啊，又或者系故意送人头啊。有时候咧，即系可能佢改个名啊，咁咧都可能有攻击啊，有呢一个叫做即系种族上面啊嘅一啲嘅歧视，咁当中亦都我曾经见过有啲选手咧，咁佢可能改一个名咧，咁就可能系即系攻击台湾人嘅，咁跟住咧嗰啲嘅台湾嘅朋友，因为大家都可能喺同一个伺服器入边会撞到一齐玩咧，咁呢一位嘅选手咧，甚至乎会即系问对方就你中唔中意我个名啊？你觉得改得好唔好啊？咁最后咩亦都系即系遭受一个嘅处罚嘅系，咁所以咧即系而家玩游戏咧同以往真系好唔同啦。当你玩游戏嘅时候咧，除咗你嗰个技术要有之外啦，同时之间你嗰个机嘅品咧，亦都要应该有翻咁上下质素。如果唔系，分分钟咧就惹祸上身啦。 唔系，不过咧，你讲机品咧，我真系有好多嘢可以分享。即系由细到大打机咧，我谂无论即系各位听众又好，个人你又好，我又好，当一去到 online 打机嘅世界咧，就忽然间成件事唔同玩法啦，成件事唔同晒啦。咁发生啲咩事咧？休息翻嚟慢慢再讲啊。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森、乐活玩家。 嗱，基本呢样嘢咧，就真系人人都应该要有，咁但系真系唔系人人都会有噶吓。咁啊，由细到大咧，其实我谂大家都会遇过唔少基本唔好嘅人噶啦。嗱，首先我哋唔好讲 online game 先，我哋讲喺现实生活冇 online game 呢回事之前，我哋同啲出边街外人又好，同自己啲同学朋友打机又好咧，总会咧系有啲即系黑人憎嘅举动嘅。嗱，即系譬如讲啲同学仔先啦，可能大家以前细个真系唔识嘢咧，咁啊总系咧你即系譬如踢波咁先算啦。我好记得有一次同一位小学同学喺度打机嘅时候咧，我谂佢都冇心嘅，佢平时佢人都唔系咁，咁但系咧一入你一球咧，佢就会望一望你，入你一球又望一望你，入你一球又望一望你咁样，咁嗰个感觉你就觉得做咩啫？ 你入咪入咯，望乜嘢啫？即系有嗰啲咁嘅懵嘅感觉。嗱，呢啲算小事。咁然后出到去开始，即系大个少少可以入去游戏机中心啦，即系机铺啦，咁同啲唔同嘅人打。咁嗰啲通常你唔识噶啦。咁又系咁样啦，你打一啲格斗 game 咧，我唔知佢唔识规矩定系点样咧。佢就硬係即係真係屈機，佢就將你壓埋個牆角度係咁抽，咁、你就出唔到嚟，因為嗰陣時嗰啲機係出唔到嚟㗎嘛，你係會俾佢係咁屈呢個角度係咁抽，咁你同佢講呢，佢就喺度笑，佢又唔識，好似唔識咁樣嘅，咁所以嗰件事就會令到你覺得唉算啦，唔同你拗啦咁樣，咁就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咁然後去到 online 呢係就更加大件事啦，因為嗰、那個匿起部機同個 internet 背後嗰個嘅利益啊，嗰、那個遮蔽咧係令到你個人咧。將嗰啲陰暗面，我形容係放大曬 啊！ 即簡單嚟講，你我首先講話踢 FIFA 咁先算啦，咁 FIFA 你都知好多時候咧，我哋都係會 online 打，然後就係又係抽到一啲唔知邊度嚟嘅人。OK， 嗱嗰啲名都算啦，啲球隊名有啲都好明顯係有啲攻擊成分㗎啦、而且針對某啲種族，咁我唔喺度講啦，嗰啲就算啦，你自己低水平啫。咁但係咧，我試過幾次就係咧，嗱有一次咧，我試過即係叫做稍為大勝咗一隊波少少咁樣啦。咁、然後咧佢就無啦啦開咪闹我，系啦，仲要用一啲咸淡嘅英文粗口，临尾我先知佢应该嚟自中东噶，咁可能佢小朋友，我算数啦吓，咁但系有啲咧恨憎嘅系咩咧？当你落后啦，佢可能赢紧两三球胜券在握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喺后边系咁喺度猜啦，甚至乎开始玩嘢啦，踢俾自己龙门，有个龙门中之后扭啊，又或者临完场射入自己龙门啊嗰啲啦，嗱呢啲行为咧，其实到而家你都仲会遇到嘅，有时候，我就觉得呢啲真系相当黑人憎，即系点解你要你赢咪赢咯，你冇必要侮辱对手啊。 系咁呢一个其实我谂即系喺唔同年代咧都会遇上嘅一啲嘅状况，虽然 你有冇啊？ 梗有啦，即系虽然即系唔同年代遇。嘅狀況唔同，但都係大同小異。即係頭先你講啊，即係由機鋪開始講起啦。嗰陣時候就即係最中意嘅就係你會玩一啲嘅格鬥遊戲。頭先阿生有提過，咁當中咧有唔少都係一啲所謂啊叫做機鋪入邊嘅規矩啦。咁首先會唔會屈機啦？屈機頭先阿生有提過就係、是、屈你埋即係牆角嘅時候， 唔俾你出嚟， 唔俾你出嚟，因為当年嘅一啲嘅游戏咧，佢嗰个嘅即系平衡度咧，始终都唔算话好完善，系、有所谓屈机嘅情况出现嘅。咁如果你揾到嗰一啲嘅即系 bugs 位咯，可以话系，咁基本上你可以无限屈啊，对方系走唔到出嚟嘅。咁通常咧，亦都为咗制衡呢样嘢咧，就唔系喺个游戏入边啦，可能喺现实入边咧就会有所配合啦，就是、可能会有所谓让 round 嘅情况出现啦。即系让 round 嘅意思，通常系话打街霸，大家最明白噶啦，即系格斗 game 三局。两胜制噶嘛，咁通常我赢咗你一局嘅话咧，咁第二局嘅话咧，我唔会赢到尽嘅，纵然我打到你残都好啦，最后尾嗰局我会放俾你嘅，因为毕竟你都可能俾咗一蚊两蚊啊，去玩嗰局嘅游戏。 同埋大家都有个暗嘅共识，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玩到第三局。 系啦，即系玩多局啊嘛，系啦，咁啊抵翻条数啦嘛。呢个系一个不成文嘅共识位嚟。 好多呢啲规矩嘅，系啦，不成文嘅规矩噶嘛。 但系都唔紧要，即系因为有啲人真系可能我唔知道规矩。佢啊， 总有嘅， 咁都唔紧要。但系我唔知道你阿生有冇经历过啦。喺嗰阵时候咧，有啲人咧，即系嗰个嘅，即系游戏态度之恶劣啊，系当你赢咗佢之后，嗱，你已经赢佢嘅时候咧。唔系啊，唔系话你好嚣张啊，做到即系完全殊不饶人嗰种，唔系嗰种，系真系当你玩嘅时候咧，大家都叫做尽咗全力打，打完之后只不过输个人唔忿气。掹插數， 嗱 呢一個其實我諗咧，大家都可能咧喺香港啊，以前咧成長嘅時候或多或少啊，如果你即係入機鋪打機嘅話，可能都試過遇上嘅。因為好得意嘅地方就係咩咧？你反而可能去一啲其他地方去打嘅時候咧。未必有呢个情况出现㗎即係输咗嘅人呢会即係哦好啦我输得辛苦 啦 走啦咁样。但係唔係㗎有时候呢佢喺香港呢以前曾经遇过嘅就係、是、情愿就係一拍两散。即係佢又未知输晒嘅但係即係差唔多臨输十蚊你插数我冇得玩之余你都冇得玩咁样。即係会有啲咁嘅局面出现啦。咁到后咩你好啦头先阿生讲话上网啊开始同人玩呢 的确我都觉得是的。有时候呢，因为可能大家某程度在这个的即是互联网那个保密呢的状况底下呢，你自己的阴暗面呢的确是不自觉或者会放大了。同埋呢，我发现呢好多人会将自己平时生活那些的负面情绪、投放咗落去。 是啊，无啦啦喺度烂仔闹埋啲唔关事嘢囉。 是啦、啊、咁你会发现呢，就是你首先你会将嗰啲负面情绪呢会发泄咗喺嗰个游戏入面，或者同你玩嗰啲嘅人身上。咁同时之间亦多一样嘢好奇怪㗎喎。就是呢，你会用嗰个游戏呢去肯定或者去认定你同埋其他人之间嘅价值位㗎喎。即係仿佛就係好似呢，你觉得你嗰个游戏玩得好嘅话呢、你会觉得比人哋优越。讲緊嘅嗰个优越唔系只系讲緊你喺游戏入面嗰个嘅操作技术，系讲緊我成个人啊、个价值啊、我人生啊都比你优胜。咁於是乎先至会出现嗰啲就系咩呢，开始开咪闹人啊。咁嗰啲嘅闹人嘅说话嘅攻击性呢，有时系甚至乎系唔单止贬低话你玩游戏玩得唔叻，系讲緊你做人有问题啊，牵涉到你屋企人啊咁样㗎嘛。咁呢样嘢其实比比皆是啊。头先阿生讲嘅，除咗你话踢足球之外，另外你玩网上射击游戏有 PUBG 咁样啦，你有时候都可以开语音玩噶嘛，开全频咁样样同人倾偈咧，我真系变咗系玩玩下嘅时候大家闹交啊，即系讲紧电脑版啦，即系大家真系变咗喺度玩玩下嘅时候喺度闹交啊，尤其是当你唔同嘅国籍喺埋一齐嘅时候啊，你见到呢一个可以掀起一个嘅民族嘅仇恨出现系， 成日都无啦啦有啲咩 China Number One 嗰啲噶啦， 系 呢啲即系喺外国都非常出名噶啦。同埋你头先讲到就系话嗰个放大咗自己嗰个情绪嘅问题咧，其实我自己都试过嘅，因为我有时夜晚咁都同啲队友踢下呢个 Pro Cup 啦咁样，咁、我老婆都试过同我讲话，做咩你有时咁燥嘅咧咁样，咁就谂下又系，即系好似变咗你即系。投入得滯呢、你就会变咗嗰啲明明係你啲朋友嚟嘅，但你好似呢就会觉得喂你走位啦，你踢好啲啦，即係有嗰啲咁嘅情绪出咗嚟。即係当然大家都明嘅，落返嚟即係落咗线啦，唔喺隻 game 里面呢大家其实冇嘢嘅。咁但你諗下其实有冇必要咁样呢，因为有时候都係打下机啫，大家。 都其实你 有冇话边个赢边个 㗎。但你讲得啱啊，但而家好多时候大家係分唔清㗎。 係呀，呢个危 险。即係真係分唔清到一个地步，就係呢你会见到呢，当你嗰个游戏同埋生活呢挂上一个勾嘅时候，佢系牵动住你嘅情绪。我见过有好多人咧，系玩游戏，尤其是牵涉到嘅就系你同其他人一齐要去赢一场游戏，嗰个嘅情绪之波动咧，系可以好夸张吓，系可以失控嘅。即系我见到咧，有人掹到一个位咧，系即系几乎想掉电话、掉掣，咩都真系试过。因为嗰个情况系咧，你会见到，例如话，因为你知有时候你玩一个游戏，尤其是当大家都系落场要一齐去尝试去赢啦，咁当中有好多所谓观念上面嘅嘢，或者大家个决定系做唔同噶嘛。例如好似阿新头先讲话踢波，咁踢波好简单啫，应该传咗之后，嗰个人回唔回传翻俾你啊？定系自己带啊？定系要点样样咧？个走位系点样样咧？每个人你玩到咁上嘅时候，的确嗰个嘅理念啊、个观念啊会相近嘅，但系毕竟大家都有唔同嘅睇法，佢唔一定跟你嗰套去做啊嘛。咁而当你喺呢一个游戏入边，你体验到所谓嘅分歧嘅时候，你系点样处理自己嘅情绪？尤其是好啦，当你嘅队友佢真系做咗个决定，嗰个决定唔知系啱定错，但系出嚟嘅效果真系唔好嘅。咁而你系会好容易系掹整嘅。咁喺掹整嘅情况之下咧，就会牵涉到咧就系、你同佢之间会唔会喺个游戏入边就系进行一啲嘅摩擦啦？甚至乎呢一种负面情绪，嗱，头先阿新已经上好噶啦，因为佢话咧游戏完咗之后咧，大家翻翻嚟现实咧，都照样系可以有讲有笑，仲系朋友嘅。咁但系我见过有一啲咧系。就因为啊个游戏曾经有啲咁嘅摩擦出现啦，游戏完咗之后系抽离唔到嘅，依然系我睇你唔顺眼，你睇我唔顺眼，甚至乎咧系话你下次有佢喺度玩嘅话咧就 唔叫我啦， 系啦，即系有佢冇我，即系会系咁样样嘅系。 咁你如果你去到咁就即系冇咗打机个开心啦。同埋你头先讲到 PUBG， 我都忽然间谂起一个咧，唉，我都唔知点解会发生嘅事，成日都系嗱，当你日日咧你抽到同三个唔识嘅人一齐一队啦咁样。有啲呢係无啦啦当你攞揸住架车你諗住接佢啦，佢肥你架车囉。然后唔俾你搭嗰个车咯，由你走个圈收紧，大佬喂 喂，呢一啲啊，真系我想话咧，系有时系一啲恶意嘅玩家， 系啦， 可能在佢嚟讲嘅话咧，佢就觉得呢一个系玩游戏嘅乐趣，最怕就系咧。 同佢同队嗰啲人咧，体验唔到呢一个系一个乐趣。 咪就系咯，咪就 系 咯。 系啦， 有咩乐趣咧？请问？ 咁就引嚟咧，就真系一啲嘅不满。所以嗱，最后屘就系你翻去咯，个游戏本身嘅系统咯，就是、你可以检举佢咯，或者系咁啊。但系往往我又系会谂嘅，即系究竟嗰个游戏嗰个嘅检举系统有几大嘅阻吓性？因为真系唔同游戏咧，当你系受害者嘅时候咧，你永远都会觉嗰个嘅阻吓性系唔大嘅，挂网嘅照旧挂网，嘴炮嘅照旧嘴炮咁样。你改善到啲咩情况咧？未必改善到任何嘢啊嘛。咁但系换转你系从游戏商嘅角度去睇嘅话，喂，咁大佬。你又系玩家，佢又系玩家，大家都可能会货金，我唔通有钱唔赚咩？咁我即系 ban 到佢咧，完全系封佢 account 唔俾佢玩啊！咁我系赌自己米嘅啫，咁嗰条线咧的确系唔容易拿捏嘅。咁所以翻翻，我觉得最后尾个位都系啦，我哋只能够喺度讲嘅就系话，喂，玩家，如果你想要即系大家玩嘅时候都体验到个游戏乐趣嘅话，自己本身都要识得自律咯，系。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好，休息前呢，咁我哋又讲开即係一啲嘅线上游戏啦，有时候你真係会遇到一啲嘅状况啊，玩嘅时候的确係会令到你体验唔到嗰个游戏嘅乐趣，因为毕竟有时候你遇上一啲嘅玩家嗰个嘅恶劣态度呢，几影响游玩嘅心情㗎嘛。咁啦，但除咗头先我哋讲嗰种嘅状况之外呢，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嘅玩家呢可能係会破坏游戏体验嘅。 外挂玩家啦，例如。 外挂玩家啦，或者係即係用一啲啊所谓叫作弊件嘅工具咧，就系辅助去玩嘅游戏，咁令到你玩嘅时候，你明明系已经即系付出自己嘅时间同埋嘅努力咧，去经营自己嗰个游戏账号噶啦，咁但系你玩起上嚟嘅时候，哇！你遇上呢啲咁样破坏游戏公平嘅人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搞错啊！咁我做咁多嘢系为乜咧？原来装个外挂程式啊，或者用一啲所谓嘅辅助工具啊，咁已经系有一个过之而无不及嘅效果咯。咁我仲投放时间钱落去呢个游戏嗰度，为咩咧？咁有见及此咧，其实。有一啲嘅游戏公司咧，都其实几致力就系谂方法，点样去杜绝呢一啲嘅情况出现噶嘛？系， 譬如其实我觉得 PUBG 已经做得唔错噶啦，算叫做，即系大家都明白，特别系电脑版嘅 PUBG 嗰个嘅外挂程度就相当劲啦吓。咁、首先佢就处理咗个方法，就系用分 server 啦，因为即系我都冇办法唔敢讲，内地嗰、那个。外挂情况相当严重嘅，咁所以都特登即係拨咗个 server 系大家唔同咁样啦。咁但係呢始终呢都仍然系有一啲嘅外挂朋友呢系令到你呢系觉得嘩即係点玩啊，大佬！原来你系 quick silver 嚟，你跑到劲快嘅，然后或者你识自动瞄头嘅，咁所以咧，都好彩，即系 PUBG 都叫做一个举报嘅一个叫做程式啦，亦都佢有一个叫 dead cam 咧，即系死亡嗰个镜头咧，其实都我谂系专货你去睇下到底发生咩事，咁亦都好多时候真系捉到一啲外挂嘅画面出现啦，所以你先会即系死啦、中枪啦咁样，咁而佢哋的确有个制度就系你投诉佢咧，你举报佢咧，佢系会有 feedback 俾你，佢系会 ban 咗佢个 account 嘅，咁我觉得呢个。已经算是做得不错，不过呢有些更加劲呢就是直头呢是收购埋关公司的嘛。 是咁最近呢个大热游戏啦，呢个 Fortnite 咁我之前都提过㗎咁。咁佢哋开发商啦 ,Epic Games 呢就收购咗一间嘅芬兰嘅公司。咁呢一间公司呢其实係做咩嘅呢，就专门就係从事呢个游戏保安啊，遥佢侦测啊，同埋一啲管理服务啊。咁佢哋嘅 Easy Anti-Cheat 服务呢正正呢系为超过80款嘅游戏，超过1亿个嘅电脑游戏玩家呢就是提供服务，咁基本上就系佢哋会系侦测住嗰款嘅游戏啦，究竟有冇一啲嘅玩家系作弊嘅？咁而啱啱呢一个嘅 Fortnite 啫，咁就即系因为收购咗啦，咁而发现呢一间公司咧，都真系为呢个游戏咧提供一个公平嘅环境同埋体验嘅。咁连呢一个嘅 Fortnite 啫，咁Epic Games 嘅 CEO 啦 Tim Sweeney 咧，咁对于呢一间公司嘅服务咧，都系赞不绝口噶。喺啱啱过去嘅即系嗰年啦，咁佢哋就即系以呢一个侵犯版权罪名咧，就控告咗两个玩 Fortnite 嘅作弊玩家。其中一个人啊犯案嘅时候咧，真系你估唔到好年轻啊！成日都以为吓呢啲作弊玩家系咪真系有翻咁上下年资嘅咧？唔系啊，呢一位即系年轻人啦，14岁嘅咋。咁你都可以话嘅，即系而家玩游戏真系即系接触嘅 几岁都有玩 游戏嘅玩家年纪都系年轻化噶啦。咁亦都正正。就是讲出一个道理，就是好多时候我哋以前玩游戏。 可能即係會比較忽略少少，因為嗰時我哋嘅年代冇咁嚴重，就係、是、關於你玩遊戲嗰個態度。即係以前我哋咧，就係做咗單機，你影響唔到啲咩人咧。縱然你可能會用嗰啲乜鬼嘅金手指啊、cheat 啊，你最多你破壞，你係破壞你自己嘅遊戲體驗。 同埋你呃個電腦啫。 係啊，你呃個電腦啫。咁嗱，嗰陣時候我哋即係冇咁懷疑，但係你發現而家呢個世界唔係噶啦，好多時候係人同人之間聯繫咁樣去玩，大家都要去付出。嗱，以前咧你玩 online game 咧，你開外掛咧，彷彿係一個大家會覺得係即係默許嘅事情嚟嘅，咁但係今時今日就唔係咯，因為有人真係會講出就話喂，咁如果你係要即係咁多人一齊去玩呢個遊戲嘅話，係咪應該營造一個叫做公平公正嘅系統俾大家一齊去玩咧？ 尤其有啲人係有課過金噶嘛， 係啦， 咁就更加保障佢哋嘅權益啦。 冇錯啦，咁所以咧變咗就而家呢一樣嘢咧，反而大家真係會留意多咗啊！以往你可能有一啲嘅情況啊，即係除咗頭先我哋講話一啲外掛之外啦，甚至乎連呢一個嘅即係代打啊、代練呢啲情況咧，都會俾人檢舉噶。因為即係之前我都即係睇過啦，有一啲其實新聞都曾經講過噶啦，一啲報道。咁就係講例如話，你好似頭先我哋提過啲嘅 MOBA 遊戲啦，你唔好以為即係咁我幫人哋打下用你嘅仗啊打下嘅話，有咩問題咧？咁有問題噶，尤其是如果你係有身份嗰啲，舉例係職手啊，又或者一啲職業隊教練嘅話，你俾人哋知道你用其他人嘅仗嚟玩遊戲，甚至乎係打啲所謂嘅排位賽嘅話，你俾人檢舉，你俾人知道，因為有啲人你知啦，佢哋去玩嘅時候咧好得意嘅。之前曾經試過就係佢哋即係開住一啲嘅視頻咧嚟玩嘅，咁一路可以即係靠個視頻嘅即係 click rate 去賺錢啦，同時之間亦都可能做緊代打工作啦嚇。咁俾人哋知道之後咧，佢嗰個帳户咧係可以被永久咧就係封起來噶，即係完全係將你個帳咧係刪除，俾你再去玩噶。咁嗰個懲罰對即係一般嘅玩家嚟講，都係一個幾大嘅懲罰嚟㗎。咁所以即係大家你發現呢一個係一個遊戲演化一個好有趣、好奇妙嘅地方咯，亦都係隨住時代進步嘅時候，大家應該更加要留意關注嘅一件事嚟㗎咯。係咁啊，今日咧我哋講遊戲咧講到呢一度啦嚇，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 樂 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